家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好，人民廣場同大家見面啦！今天就好多好多嘢講啦。咁食完咧，就呢個禮拜咧好多，即係或者上個禮拜啦。咁我哋都好多親身啊去參觀嘅，同埋欣賞嘅一啲藝術嘅表演啦。 又有藝人死，又有藝人過世啦。 即係而家要講嘅大把，又係又大把。嗱第一個咧要多謝咧，就首先咧係細野晴臣嘅演奏會咧主辦單位。咁就咁原本係有揾阿滿叔去嘅，咁但係滿叔咧臨時咧就唔得閒，咁我咧就去睇到，咁亦真係好多謝啦，因為事實上一場相當之精彩嘅 電子音樂片。 你就搞錯咗啦！你真係好彩，你我有去，因為如果唔係，大家就喺度以我傳我，因為嗱，我初頭我都以為係嗱，即係呢個要 唔係佢同阿鄧阿松版 唔係版本龍一， 唔係佢另一個之前有一個人扮嗰場噶啦，係 啊， 細野晴臣，另一個就係 呢個 松本英樹啊， 係啊係松本英樹， 松本英樹 嗰個就電子啦，咁松本英樹以前嗰啲出嗰啲cassette 啊，我都買過嘅。嗱呢個咧真係我自己去之前都有呢個誤解，因為我就孤陋寡聞啦。咁我嗰個理解就係，當年 YMO Yellow Magic Orchestra 佢同版本龍一同埋即係另外一位鼓手，咁咧就電子音樂嚟噶嘛，而且就相當之出色啦。咁其中一首名作啊《Firecrackers》，炮仗咧就上埋去呢個著名嘅蘇寧音樂嘅節目《Soul Train》入邊表演嘅。咁當其時仲有另外一位唔知係咪女成員啦，就應該係此野顯子嚇。咁呢位亦都出好多唱片嘅呢位女音樂家。咁咧就我去到嗰時，我都以為唔係喎，原來玩嘅初流係全部 acoustic 嚟嘅。佢自己都玩 acoustic， 即係我收尾我睇翻佢 有咩樂器啊？有咩樂器？ 吉他。嗱，四支嘅，佢細野晴臣一個木吉他啦 ，acoustic 啦。咁另外一個咧就比較特別嘅，佢係玩banjo 嘅，同埋都係玩呢個 rhythm 吉他啦，電子嘅電子吉他。咁另外一個 bass 一個鼓手嘅，成個場係得咁少嘢嘅啫。但係啲音樂咧就好豐滿啦，咁亦都表現嗰個類型好多樣化。譬如佢有唱 jazz 啦，有唱 rock 啦。有埋 blues 啦，咁但系就唔系電子音樂，全部都唔系電子音樂。咁所以就真系嗱，好彩我真系走嚟睇。如果唔系咧，就 以為嗌咪有冇嗰啲。 唔系啊，最大鑊而家有啲人咧，佢唔系真系睇咗，即系約略一個話去，好似扮到去睇，其實翻嚟就以我傳我啊，佢原來完全冇電子音樂。 冇電子音樂 嚇，咁我收尾翻睇翻佢近年嗰啲。即係 YouTube 上面嗰啲片段咧，都唔係啊！佢哋都係玩 acoustic 啊，咁樣啊，咁啊好啊， 咁同埋嗰個表演嘅技巧都相當之高啦，咁但係呢個唔需要講啦，唔係馬龍吳國光係咪啊？佢同得個版本龍一合作嘅，一定唔係流嘢啦。咁但係有一個可惜咧，就呢度亦都講講啦，就表演嘅時間咧，稍微短咗少少。咁佢又比較 cool 啊，比較 cool 少少啦嚇，咁就 唔肯 encore。 Angle 一隻，咁啲觀眾有少少意外，我真係都諗住聽多一隻咁，咁但係就咁佢可能佢都唔即係貴精不貴多啦。咁同埋佢好得意，原來佢30几年之後先嚟香港，1970几年嗰時嚟香港，跟住冇嚟過啫，呢次嚟嘅嚇。 咁冇人請佢，有乜辦法啫？ 唔係嘅，咁你香港搞呢啲， 香港另外 搞 concert 嗰啲， 佢亦都唔自在即係唔經營香港嘅 market 咯，咁樣。 唔係到佢嗰啲，佢哋唔係好注重嗰個商業嘅。你睇下玩嗰啲嘢，譬如佢即係我呢度可以交代唱咩歌咧？譬如有一隻佢唱呢個 Susie Q 啦，佢唱啦 真係估唔到啊！ 係啊，你估唔到佢唱 rock 噶嘛？咁就有一隻歌，我諗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叫 Hong Kong Blues 啊，香港原曲。 咁就日本人對香港其實係一種特殊嘅愛好嘅。譬如你睇， 好似係新創作而 新創作 啊，咁啊古怪，好古怪，而家估唔到嘅真係啊，真完全估唔到啊，新創作 啊，咁我估嘅，我都冇 check 過，咁但係我講錯，大家更正我啦。咁就即係其實呢度就繼續表揚咧，就而家好努力地去搞呢啲外國嘅樂手或者 啲 promoter 啦， 因為大家蝕住做 嘅，蝕住做一定蝕嘅啦。根本就你去九展個場地咧，根本就即係志在係熟個圈子嘅人，因為去 咁個個去到都。認得個樣 子，打招呼啊， 打招呼噶啦。我唔係講我自己啊，我自己冇乜識人嗰度。但係咧就嗰、個當係嗰個表現咧，其實都相當多人睇嘅。 嗯嗯， 即係以嗰個場地嚟講。 咁你就好難得啊，唔使宣傳咯，咁多人睇就真係完全係圈內人去曬嘅，真係捧場啊！ 大家好中意YMO 呢個樂隊啦。咁我喺即係期間想去以翻白旗上，如果版本龍一喺你。咁嗰個場應該係咪紅館咧？ 板龍一以往嚟咧都唔係紅館做喎，我睇過幾次都唔係兩次都唔係紅，記得應中唔係紅館做喎， 係嘛？ 啊，我都唔記得邊個做，就總之唔係紅館。 澳門有一次啦，係嘛？ 澳門嗰次我唔知啊， 但係澳門嗰次我淨係喺 YouTube 睇到嘅，咁、但係唔知係咪真係現場嘅 concert 嚟啊？咁今時唔同往日啦，如果版本龍一佢最紅嗰時八十年代， 係啊最紅嗰時 呢個《戰場上的聖誕快樂》嗰、段時間嚟，我諗就哇真係可以媲美 David Bowie 啊！ 佢呢個咩咧？佢仲有呢、這個北即係北京啊Bertolucci 嗰部啦， Shattering Sky。 不是另一部講中國的溥儀那部溥儀那部 他就直情是擔正的 擔正的音樂 主角嘛、就今天呢我相信呢就可以慶幸呢就我都是看呢都有一些年輕的觀眾去看的、證明一樣東西就是還有一些傳承就這裡多謝主辦單位就希望他們繼續努力就引進更加多的這些經典樂隊和樂手來香港我們都盡量在這個節目就去即推廣支持啦、好了另外一個畫展呢雖然阿滿叔去了我未去但 我這個就不是完整的畫展來的他是主要介紹那個畫家、但是那個畫家呢他主辦單位呢就不是一個畫商或者美術館是一間出版社、出版社呢他自己最大的力量呢就是最大的資本呢最大的本錢呢就是很多相、個畫家的相、咁樣佢做呢樣嘢有咩意思呢就係嗰啲相呢就可以了解個畫家嘅生平。 OK。 呢樣嘢最重要啦。 技術人員首先去一去嗰個電腦嘅版面嗰度因為我哋要俾啲觀眾睇一睇嗰、那個。咁呢個就係 McGrid 啦。 McGrid。 咁佢好多幅畫呢都好經典嘅。應該我哋要花呢一節嘅時間全部去講晒即係佢同香港精下關係。咁首先我哋呢度即係要。 比利時畫家嚟㗎。 比利時。咁而家今次呢、這個展覽呢係咪比利時嘅領事館有 唔係唔係領事館有主要就係呢、這個。太古地產嗰個畫廊Artist Tree 喺太古坊啊，鰂魚涌嗰度啊，咁樣嗰度咧就以往即係已經合作過一次嘅，上次同嗰個丹丹個漫畫家嗰個出版社合作啦，就是、同一間出版社嚟嘅、合作推出個丹丹個畫家嘅展覽啦、今次就佢另出版社另一個畫家就係、是、Lily McGrid 咁樣。咁樣呢個又係國寶嚟嘅，國寶級嘅，比利時國寶級嘅畫家， 國寶級 嘅啦，咁世界少有一個畫家，因為佢話咁畫嘅嘢咧，完全係超現實，即係令你大開眼界，真係即係你要了解佢咧，真係要睇嗰啲書埋睇佢生平先了解到佢。 呢、這個我就可以講多少少啦，嗱咁樣嘅，我哋即係逐幅逐幅就去睇啦，嗱。佢呢度咧有一個好著名嘅，咁譬如話呢個煙斗，咁佢話呢個唔係煙斗，咁嗱咁呢個咧 呢張名畫嚟㗎。 頭先咧，頭先嗰個就唔係蘋果啦，呢個唔係煙斗啦。咁呢個咧我就即係可以有比較詳細啲嘅論述嘅。咁技術人員翻嚟個正常畫面先啦。嗱咁個原因點解咧？事源咧就好奇怪，因為咧我雖然未睇呢個畫展，但係咧我 即係前一排咧，我就修讀咗一個網上嘅藝術課程，藝術史課程，咁啊完成咗噶啦。咁入邊啊涉及到咧就所謂二十世紀嘅超現實主義嘅流派啦。咁呢位畫家咧就係超現實主義其中一位大將嚟嘅。 大將啊！ 咁另外一個就達利啦，咁亦都即係大家唔需要 介紹 噶啦。咁但係佢畫嘅畫咧，同其他超現實畫家嘅畫嗰、那個內容咧，其實都幾唔同嘅。咁但係對於香港嚟講咧，其實大家我必須要即係好誠意嘅推薦大家咧，就是、一本西西寫嘅 西西係一個最有學問嘅作家，真係嚇。 而家仲健在係嘛？ 健在， 因為我睇佢年紀都好大啦， 八十幾歲嚇。 咁咧就有啱得咁巧喎。咁我睇翻佢一本小説集，短篇小説集。 其實散文集 唔係，係短篇小説嚟。 小説嚟啊， 小説嚟嘅。咁就叫浮城之意。 咁呢個呢本嚟，呢本係小説 嚟。係啊，咁像我這樣的一個讀者，嗰本就散就是文章嚟㗎啦。咁呢個浮城之意，那個浮城咧，其實你一聽到你估到，實際上講香港。 講香港啦。 佢講香港咧，佢用一個超現實主義嘅方法去寫，佢就話咧有一個城市突然間咧就飄咗喺空中，就浮城。咁呢個浮城係個隱喻係咩咧？就係香港嗰種毛巾啦，即係尤其是喺殖民地嗰個年代啦，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咁佢入邊咧好得意嘅咧，佢就用到咧全部係呢個 Magritte 嘅畫嚟嘅。 做配圖啊， 配圖噶，其中有一個咧，我哋覺得咧就好適合我哋今日講嘅就係咧，佢用咗呢個 This is not an apple， 呢個唔係蘋果嘅。咁佢入邊佢就直情用呢、這個這個比喻啊，成個短篇小説就用呢個 Magritte 呢啲畫嘅比喻去比喻香港。佢就話咧，其實呢度我要讀出嚟啦。嗱，佢冇標明呢個係 Magritte 嘅畫嚟喎，但係佢就即係用曬呢啲畫嘅。咁就話咧，這個不是蘋果是什麼意思呢？畫裏邊畫的明明是蘋果，原來作者的意思是指圖畫裏的蘋果並非真實可以食用的果子，伸手去拿並不能把蘋果掌握手中，用鼻子尋覓嗅不到果子的芳香，取刀子切割並不能否出實質的果肉和水分，因此這不是真正的蘋果，而是線條、色彩、形狀。圖畫中的蘋果只是假象。咁佢跟住咧，阿君原來佢有提嘅，佢有大街小巷貼着瑪格列特的海報，咁佢有提到呢個畫嘅。真正到展覽會場去畫展的，佔浮城人口千分之一二了吧。嗱，咁佢講呢個咧，就係用嚟表演呢個城市，就係話從呢幅畫入邊咧，去講到香港嘅處境。只有若干知識分子忽然想起浮城。是一個平平穩穩的城市，既不上升也不下沉，也不下沉，同樣是假象。浮城奇蹟，畢竟不是一則童話。嗱，呢個古仔咧，我相信都係經典嚟噶啦，就寫於1986年嘅四月。咁用嚟今日講今日香港嘅情況咧，我又覺得即係相當之貼切。 梗係啦，嚇係啊，一早估咗啦，預測到啦。 原來所有嘢啲嘢都係幻覺嚟嘅， 預測到啦。 嗱，咁即係呢個，我覺得即係我好推薦大家咧。 所以超現實嘅嘢咧，佢唔超現實嘅喎，可能又唔超現實。 根本係現現實化噶。嗱，你舉個例，而家譬如，咦個婆婆唔覺意拎咗即係啲印花翻屋企，呢個係賊嚟嘅。嗰、那個做高官嗰、那個，哇！僭建到雲，我哋做節目人就已經油爆出嚟。嗰、那個就繼續喺度啦，即係做高官。佢僭建嗰個地方咧，淨係少少一個僭建地方，即係等於而家大過人哋住劏房嗰啲。 佢睇唔到， 係啊， 睇唔到呢， 睇唔到呢， 真係好嘢真係。 咁你話係咪超現實咧？ 超現實啊！超現實啊！佢我哋再砌多幾張幾張畫介俾大家觀眾，真係 好嗱。技術人員可以再翻嗰個電腦嘅畫面嗰度啦。 嗰種強姦嗰張嘢就過癮啦，真係 係咪啊？嗱，我哋逐幅再睇啦 嚇。嗱，我自己鋪咗張強姦嗰張。 咁我哋去一去陣間 對鞋嗰張啦， 對鞋嗰張係咪啊？鞋嗰張啦嚇。嗱，呢個就浮城啦，即係阿西西入邊用咗呢個 浮城呢個。 我陣間再去睇嗰個即係。剛才我們講的那個畫章那個即是鞋那裡這個、這個就是你即是去 我鋪了 你鋪了這個就叫 Red Model 是不是那就是也是 即係好超現實嘅感覺啦，係嘛？嗱，最重要的一樣嘢咧，就係 呢啲好耳明添啊，仲啊，你即係你真會諗到啲嘢出嚟啊！ 嗱，頭先阿滿叔提到嗰、那個即係rapist 嗰度咧，咁我哋可以即係即刻揾到俾大家嘅。嗱，就放諸而家度咧， 我其實已經鋪咗樣嚟 嘅。係啊，而放諸而家咧，其實就有少少政治不正確啊，就個原因就係因為點解咧？就係、是、佢畫嘅畫咧，相當之多呢、這個男性嘅對女性睇法。咁呢幅畫我要講多少少啦。嗱，呢幅畫係佢嘅嗰個名作嚟嘅。咁但係後邊嗰個同佢自己本身嗰、那個生活背景有咩關係咧？就原來佢阿媽咧，唔知係自殺定 好早好自殺，好早就自殺。 睇條河 路啊，仲要隔幾日先 揾到條屍， 揾到條屍啊。 咁揾條屍係點樣咧？是塊布鋪住冚住塊面嘅，所以呢個意象咧，其實就是 當時阿莉莉麥奎就幾歲嘅，七歲 嚇，好早嘅呢個係 影響佢， 即係佢可能佢自己本身咧嗰個 潛意識啊， 生活個背景咧都影響佢嗰個創作啦， 潛意識好大啊，所以點解要了解呢個人咧？就要了解佢嘅出生和背景咧，就係點解？因為你就咁直接睇張畫咧，就未必睇到佢 個 impact 喺度。 個 impact 喺度，但係你唔明點解會咁畫，同埋點解佢會出到呢啲意象？ 出到現象，呢個人真係古古怪怪，因為佢又冇乜學畫畫嘅，佢又係 啊。佢有設計，唔係佢係做廣告咩？ 所以有人話，即係佢唔係一個畫家，亦都可以咁講，佢唔係一個畫家，佢係一個哲學家啊嘛。 嗱，佢係哲學家呢度嘢都要提一提，因為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咧一個好著名嘅法國哲學家咧，福柯咧就有一篇短文咧，而家出咗書嘅，係專講佢。咁講佢係涉及到咩咧？就係話嗰個符號啦，同埋我哋嘅語言本身咧。同嗰個現實之間嘅關係，咁呢個作家點解會即係呢位畫家點解話即係稱之為哲學家？因為佢所有嘅畫基本上大部分畫係探討呢個問題。 探討問題啊！ 就係、是、究竟我哋頭先阿西西寫嗰、那個啦，即係我哋係以一啲圖案、以顏色、以形狀或者聲音去表現現實，但畢竟呢個兩樣嘢本身係唔同嘅嘢嚟嘅。我畫咗個蘋果，但係嗰個唔係蘋果嚟㗎嘛。咁所以嗰個咧就有啲類似咧，就係當年咧，即係好古代嘅時候咧，古希臘嘅時候咧，呢個柏拉圖。 我另外嗰張佢畫個裸女嗰張真係最精彩嘅張，嗰張。 我哋而家蘇內就有啦，蘇內就有啦， 蘇內有。 咁咧就，但係問題咧就係今次呢個展覽咧，佢嗰方面有冇再詳細去表述呢啲頭先我哋講嘅嘢咧？ 嗰日咧就有一個出版社個代表間公司有人嚟啊，有人嚟，我有去聽，就都幫咗好多，因為佢又解釋啊點解一個佢唔係一個畫家，係一個藝術家，係乜嘢係哲學家啦？但呢張啦，就呢張啦，最清楚呢、這個，即係佢表現一張畫，佢冇理呢個人係咁樣啊嘛，佢又根本就 嚇，咁都俾佢諗到啊， 俾佢諗到啊，喂，1920幾年喎，仲好。 咁放出今日就又係俾容易俾人批評啦。 咪佢完全好清楚咁解俾你聽，強姦係咩回事啊？即係強姦犯咩回事？咁樣仲係即係佢勁就勁在呢度。根本就佢諗嘢諗到咁樣諗法，即係嚟諗到根本你仲即係1920幾年咁諗到呢樣嘢，真係真係佢吹佢唔漲真係。 係啊，咁今次 我諗啊，1920幾年即係100年前。 系啊，100年前噶啦。 100年前谂嘢真系。 咁同埋呢位朋友 咧， 特别 呢个就系呢个人啦吓。嗱，佢后边落雨嗰度就咁个落呢个人落嚟。 佢呢个人个形象比较特别嘅。佢又系好似 William Burroughs 咁咧，即系西装不停嘅，仲要戴顶帽嘅。咁佢入边好多画都有呢个 呢个戴顶帽嘅 呢个形象出现嘅 吓，成个绅士咁样。 绅士嚟嘅。咁但系咧。 佢好乾淨啊！佢唔畫畫係好乾淨嘅， 唔係嗰啲畫咧，其實唔使自己畫噶啦。即係如果你以我睇咧，佢啲畫諗咗 concept 出嚟，你同揾人同佢 execute 之類啊， 即係唔係睇畫工？ 佢所以唔係係呢個啱啦，就係唔係睇畫工。佢唔係一個畫工嘅畫家，所以佢話 he's not a painter。所以佢個畫室好乾淨嘅，乾淨起你著個西裝畫畫得嘅真係， 係啊， 係嘛？ 啊， 個特別的地方是怎樣呢？這個是一個很資產階級的衣著，但原來它是共產黨來的，比利時共產黨來的，這個你估不到。 他當時代是一個， 那個時代很多個都是畢加索都是畢加索西班牙， 這個不關事，因為當時當時 因為西班牙 這個共產黨的是哲學的思想，是學說， 是 這個學說是最對的，你千萬不要當它是一個主義的大禍，真的就是水就吹就呢、這个，但系好多人当佢主义啊嘛。 阿毕加索嗰个西班牙共产党嗰张会员证咧、我睇过嘅、因为嗰时我细个时候香港有个展览咧，就拎咗嗰张证啊做展览嘅。咁啊，讲翻呢位朋友啦，头先阿梅叔讲啊 ，He is not 嗱嗰个标题咩咧？就系话咧 ，He is a painter。 He is a great painter。 He is a great painter。跟住下一句咧就是、He is not a painter。咁呢個好吊鬼， 揾翻嗰句，揾翻嗰句出嚟啊！ 係啊，好吊鬼， 好吊鬼，再上，再落，再落，再落，再落啊，再落。因為你只有諗呢句嘢咧，你就好似明呢、這個，聽到呢句，你先明嗰個一個道理喺邊度。呢、這個畫家嘅道理喺邊度？呢、這個唐家咧，嗱呢張畫我精彩真係，人畫裸女，佢畫裸女，畫到咁樣畫法真係，這個就是完全出他那種他自己的那種觀念，真的很細張，這張真跡來的，真跡來的、今次香港有展覽的、即這個就是真的一個，這個真的是超級畫家，真的、沒人這樣畫的嘛，他想到這樣，真的 那這些畫家是吃腦咯， 吃腦的真的所以這張真的是經典，沒人這樣畫的，真的是吧、又一百年前的嘢作品，真系啊！真系吹佢唔涨，真系一百年前咁谂嘢嘅，真系。 咁佢嗰个都系一个即系善于哲学思考嘅嘅人啦。佢有个讲法嘅，佢一般嚟讲咧，因为点解我就唔系话太急于去睇咧？有啲人讲话就话，其实咧佢嗰个因为好 2D 啊。 2D 嗱 係 graphics 嚟嘅， 再解清楚今次個展覽啦，根本唔係個畫展啊，千祈唔好誤會，係個出版社嘅展覽，出版社嘅展覽， 用字都小心啊， 小用字小心，唔係畫展啊，佢畫展得幾張嘅，因為出版社唔係好多張啊，唔係好多張畫嘅，係 啊，嗱，即係唔係畫，即係唔需要睇真跡嘅原因係咩咧？因為佢畫嘅畫其實幾近乎廣告嘅。即係嗰種廣，因為佢自己出身係廣告啊，廣告平面嘅設計，即係所謂 graphic design， 佢就唔係即係你唔需要睇好多透視啊，所謂嗰啲傳統嘅呢啲 show quality 嘅技巧啦。 佢可能唔係善於嗰樣嘢啊。 佢善唔善於我哋唔敢講，可能佢得，不過佢嗰個 做呢樣嘢， 佢唔係中意做呢樣嘢， 佢中意哲學思考啊。 即係你睇個畫入邊咧，其實你就要尋求一種哲學嘅思維。 嗱呢樣嘢咧，佢嗱呢樣嘢有樣千，我咧今次學識嗰樣嘢咧。超現實與抽象的關係，喂，超現實不表示它抽象的、 喂，兩樣不同的東西，因為我自己很、即是很慶一樣，以前呢譬如說在大學裡面、有些講師讀文學的、即是喜歡演一下東西，喜歡講一下話、講話畢加索畫抽象畫，畢加索從來沒有畫過抽象畫的什麼叫抽象呢？抽象也者即是不具象、同音樂差不多，譬如講單樂，你聽個音樂，你不會話問一個咩，佢有咩意思啊，或者有咩講啲咩嘢，好純粹一種感官嘅刺激。畫可唔可以咁樣咧？我畫個蘋果，我畫個譬如畫本書，呢啲係具象意思， 具象 有一個實質嘅 實質嘅像啊， 有一個實質嘅。 佢真似即係畫個裸女啊，真畫俾你睇啊！ 咁呢個唔係抽象嚟㗎嘛？ 抽象 呢個唔係抽象，因為佢畫嘅係有一種實物喺度㗎嘛。呢個實物咧可能會畫到，咦？你睇唔到嗱？舉個例，譬如話我即係臨到尾嗰個 course 網上嗰個藝術嘅歷史藝術史嗰個 course 係講 Turner。喂，哇！佢畫到尾，你真係唔知佢畫乜喎？譬如畫個火車咁樣咧，或者畫嗰啲海上，喂，睇到一嚿雲啊嘛！但係原來慢慢睇佢原來有啲有實物喺度嘅，嗰啲係叫做近乎抽象嘅，即係嘅具象畫，係 abstraction， 但係 abstractionism。 所以我今次睇到呢啲咁畫之後咧，我就明白。超現實就點解真係，同抽象嘅關係咁樣，佢真係好嘢，真係一百年前諗到啲乜嘢真係完全唔抽象嘅真係，即係畫個強姦犯，佢唔抽象喎，大佬強姦清清楚畫俾你睇喎，真係係嘛，畫個裸女整整畫俾你睇喎，係嘛，咁樣先 你就今次睇嘅展覽就最大得益就呢個一張畫夠嘅啫。 喂，但係我哋都要問一問，就係個主辦單位佢有冇將呢啲嘢嚇，即係去交代俾嗰、那個即係欣賞者咧，或啲睇嘅人咧？ 佢就誒，你大家要用心啲睇多啲碟，佢有啲圖片有 description 啦，同埋買本書咯。 有本書係嘛？ 當然有書賣嘅，你咪買下呢個慣出版社嘅書，講呢個人咯。咁、你睇下啲人，睇呢個人咪會明白嗰啲畫咯。但係其實都好易明㗎啦。你去到就知道，你睇到呢啲畫，知道你係咪去埋嗰句啊？睇埋嗰句名言啦。好埋嗰句名言。 咁啊，呢个画咧，再次讲一讲啦，就系喺太古城系嘛？ 太古广场，唔系太古坊啊，太古坊。嗱、這個，呢个呢张画嘅标题咧，叫做 Philosopher's Lamp， 即系哲学家之灯啊。哲学家之灯就咁样啊。佢画个哲学家啊。 个画框大咗少少， 唔系叫画好细张啊嘛。嗱，就系呢句啦。大家嗱睇下呢句嘢先话嘛。佢特登好 show 出嚟嘅。我等影呢张相，我点解佢今次有收获咧？就因为呢句说话就明，我就觉得有收获真系。点解佢画嘅画，佢唔系一个画家啦。佢原来唔重要嗰啲嘢。佢重要就前面嗰啲思想嘅嘢。 系但系呢个亦都系。用翻佢自己畫嗰個標題噶嘛，咁佢畫嗰個就係 This is not an apple 嘛，咁就係即係用翻呢一個咁嘅方式。 用翻方式咯。 咁喺英語嘅修辭學嚟講咧，呢個所謂 paradox 啦，就係一個悖論。 嗱呢句嘢，你以為咁簡單，譯正英文、中文就難搞啊！真係，你唔知 佢做乜， 唔知做乜根本就話，你就你只可以。 但係佢點解會咁譯嘅？佢點解不只是一個普通的畫家嘅？咁呢個英文都唔係咁寫法，佢係一個偉大嘅畫家，同時他不是一個畫家。應該就咁譯法啊嘛， 咁樣仲好啲， 係咪？ 咁啊最好啊，最好 真係有時真係 嚇，係嘛？所以你唔好話呢個容易嘅，一定要睇嗰，你要明睇曬嗰啲書，明白個道理先明嗰句説話咩意思係嘛？佢一個思想人，佢一個哲學家，思想家就咁，哲學家就咁畫畫嘅，所以佢唔係一個畫家，但係嗰啲畫係勁嘅。因為佢啲畫有思想嘅，係 啊， 咁解啊嘛。當然我咁呢個呢啲係唔係翻譯啊？呢啲係解啫，唔係翻譯啊。 咁唔係，咁你要對嗰個參觀嘅人士作一番解説嘅。 唔係要講為止，咪解俾你咁聽咯。但係唔係譯咗呢句説話。 咁 anyway 都多謝有關嘅方面啦，安排咗某個個畫展啦。咁我哋就唔使。 唔係因為點解咧？呢個畫家咧，因為比利時咧，冇人捧佢真係。即係我諗其他畫廊都唔多佢嘅作品，所以佢地位好高，但係咧冇乜展覽。 唔係我諗個原因係咁樣嘅，因為你睇嗰個 print 啦，即係個印刷本身，其實你已經 get 到個效果。 係啊， 你 get 到個效果。 有300多張喺個網頁。 唔係我再次講啦，如果有啲畫咧，你係要去睇，你要去睇先得㗎。喺嗰個印刷方面係完全表達唔到出嚟嘅，呢個就係譬如頭先我引述個英國嘅畫家 Turner 嗰啲係啊， 冇你睇 水彩好精彩啊， 你睇印刷係冇完全，即係我諗完全唔能夠100% get 到嗰個效果咯。咁另外一個就係我前幾個月去啦，意大利達文西嘅最後的晚餐，佢幅畫已經殘殘爛爛嘅，不過你係要真係要去幅畫畫睇先，你先至 get 到，即係感受到嗰種感覺咯，係嘛？好，我哋一節有幾鐘，我哋下一節再翻嚟啊！